知道是否能留住你，不再分开。我的心仍然害怕起不常在，不挂着眼需求是爱，留住真情哪怕与你千里外，不管哪天受伤害。 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低俗在线，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东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掏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、40枚素丸文纸。 活动详情：三河东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，休闲好去处，客房住宿、游泳健身、美味中晚餐、自助火锅、会员优惠，只有想不到，没有做不到。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。详询0316-3129-3个2、3118-3个8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这周啊，到苏州，干什么呢？相亲。未来的老岳母，哎呀，让他抽烟，被他谢绝了。老岳母心里头高兴啊，这么年纪轻轻，不会抽烟，哎，人品错不了。哎，然后吃饭，那盛情款待，那还用问吗？等吃完了饭，漱口剔牙，落座吃茶。又唠了一小会儿，夫人吩咐一声准备。沈来舟也不知道准备什么玩意儿，闹了半天把八仙桌摆好了，毯子铺上了，哗啦一副象牙的麻将摆上了。夫人往那一坐，笑呵呵说，来舟啊，来坐在我对面，陪着我搓几圈麻将，咱们开开心，消遣消遣。沈来舟就一皱眉呀、啊，婶婶，哎呀，恕我不能奉陪，我不习此道，我不会。怎么麻将你也不会？我真的不会，我连摸我都没摸过。夫人脸带着不悦之色，哼。我看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，有意驳我的面子。哎呀，沈娘告罪告罪，我确确实实不会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算了，收起来。麻将收起来了，但是夫人呢，哎，也不生气了，又问沈来舟，你叫什么名字来的？我叫沈来舟。哪仨字儿啊？三点水的沈，草字头的来，舟船的舟。哦，我现在上了年纪了，脑子不好使， 你最好给我写下来，我看一看。遵命。文房四宝准备好了，沈莱州是提笔在手啊。那沈莱州写毛笔字那是有根基的，苦练了多少年呢。平时大家说那么句话，字儿没什么神秘的，字是百日功，你要有一百天的功夫，什么都不想，就一个劲儿的练，就有所进步。何况沈莱州不只是百日功，甚至是千日功、万日功一样。所以写下沈莱州三个大字是工笔楷书，那是点如桃，撇如刀啊。写完了之后，夫人频频的点头，好字，好字。哎呀，沈阿婆呀，我看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吧，妥了，婚事成就。就在夫人一点头，他们家夫人当家，老爷随着。没想到这事儿能成，反倒成了，这不是天赐良缘吗？在这儿咱交代一句，虽然说他们两家不门当户对，虽然说是财力相差悬殊，其实沈莱州啊也不是没饭吃，远远不是穷光蛋了，现在能挣不少的钱，但是跟老王家比是没法比呀。啊，到了1915年，他们夫妻完婚了。完婚之后，小两口说悄悄话，自然无话不谈呐。王敏珠就说：“你知道为什么我娘又叫你抽烟，又叫你搓麻将，你知道吗？又叫你写字儿。”不知道，但这事儿都发生了。那是有意在试探你呢。啊，呵，沈莱州一笑，能不能我起个名字叫丈母娘三男小女婿，好悬好悬呐。哈哈哈哈，咱们书中代言的这对夫妻真是一桩美满的姻缘。婚后沈莱州到上海继续打拼，王敏珠留在东山侍奉婆婆，她一生为沈莱州生下了七男二女呀，把家里的事打理的是井井有条，是个典型的贤妻良母。再说这夫妻俩的感情呢，是相濡以沫，琴瑟和鸣，在人生的风雨路上是携手前行，直到白头偕老。哎，多叫人家羡慕啊。要说白头偕老啊，这话好说，事儿难办。这世界上有多少不白头偕老的，半道分家的不是太多太多了。闲言少叙，咱们书归正文。眼看就到了1925年的年末，凭着丰富经商经验的沈莱州和扎实的英语功底，这沈莱州啊就进入了英国人开办的叫德记银行，老板叫亨特生。他干嘛呀？当了一名兼客。大概我说这话有些人不懂什么叫兼客啊。咱打个比方啊，就类似咱们今天的中介，这兼客就是中介，由这老板亨特生提供货源。你看货源我给出啊，让他寻找买家，然后根据销售额提取一定的比例回扣，这是沈莱州应该得的。这德记银行啊，也是个了不起的地方，卖的是洋货百货。沈莱州呢对洋货相当熟悉呀，人头熟路子通，过去在九康建立的网络这回派上了用场啊。做生意对于沈莱州来说那是轻车熟路， 时隔不久，他就成了德记洋行的销售状元，头一把。沈莱洲不仅业务经英语好，最主要的讲诚信，又会开拓市场。亨特生对这个小伙子是十分的器重啊。两个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最终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。洋人也是人，中国人也是人，哎，虽然风俗不一样，在这方面相差无几，所以两个人成了好朋友了，难以分离呀。这个亨特生这个人呢，为人厚道，他也是知恩图报，他认为沈莱洲对自己忠心耿耿，这些天来为德记洋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心里存在着感激，有意在生意上拉沈莱洲一把。正好这年市场上的洋火就是火柴，那时都带个洋字儿，洋油就是现在的煤油和洋丁，这些东西奇缺，物价飞涨啊，因此老百姓啊急需要这些东西，他能不快呀吗？亨特生一看这东西赚大钱，就交给沈莱洲去卖。这下沈莱洲发了笔横财呀，这叫好心有好报啊，这也是他人生挖到的第一桶金。如果说每个月挣80块钱或者如何如何，那都是小菜一碟，这才是真正的第一桶金啊。那么沈莱洲他也没闲着，单说上海的城隍庙湖心亭茶楼，这是个什么地方呢？是本地商人聚集之地啊。每天早上起来一开门，哎，座无虚席呀。这些商界的老板们一边吃着早点，品着碧螺春，一边呢漫无边际的谈天说地，从国家大事说到沪上新闻，从市场行情说到经销之道，大量信息在这里头汇集。一盏茶吃到中午，各道一声明儿见，哎，明儿见，明儿见，明儿见，明儿见。但是喝茶呀只是个形式，有很多生意都是在这品茗闲聊当中是自然做成。过了不久，在这帮喝茶的队伍当中又增添了一个新面孔，是个年轻人。这个人身穿长衫，见人面带笑容，顺手打出一张名片啊，各位老板，小号幸会了，小号幸会了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说着挨个分发名片，人们不认识他，接过来一看，沈莱记，地址是老城隍庙街闲瓜弄。沈莱记，没听说过，没听说过，这小子谁呀？年纪轻轻，人五人六的，跑这也冲大头鬼来，就这地方也有你的座位吗？哎，没人理他，要不人怎么叫势利眼呢？沈莱洲开始也进了商业圈，跟这些大老板们套近乎。沈莱洲也要了一杯茶，在这吃茶聊天，搜集信息。一回生两回熟啊，你看刚见面是这样，等时间长了，有的人呢也想跟他做笔买卖，约会了第一笔买卖，这货刚一收到，沈莱洲马上就付款，绝不耽搁呀，不等人家要呢，钱啪啪啪点过去了，从不拖延。更特殊的是，有一次给人家发货，比约定的时间呢推迟了一天，于是沈莱洲便做出决定，把自己一方的全部利润让给了买家，令对方是大为感动啊。 对方就想，哎呀，在这乱世年间还有这样的好心人吗？这可是钱呐，不在少数，人家分文不要，够意思，够意思。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这还不说，每一次在品名当中，沈莱州都抢着机会付钱，肯定诚心实意的做东，不像有的人喝完了假装上厕所，吃完了饭没事假装嘚嘚嘚在那提牙，等人家交完了钱了，他说你这本来我应当汇款的，你看你吓唬我的啊，玩这个劲儿，这叫虚晃一招。沈莱州是诚心实意啊，说抢着汇钱还是小事儿，不管是得着什么样的信息，这个信息能赚钱，沈莱州在第一时间都告诉给大伙儿，是有笔买卖啊，你们得做，这买卖肯定能赚一笔。如果这些人听了，真就能赚到钱。所以人们暗中议论沈莱州这个人了不起呀，大公无私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叫义商，他不是奸商啊。人的名树的影，慢慢沈莱州仨字传开了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所有的商界大亨对这小伙子都是刮目相看呐。在这儿咱还得介绍介绍沈莱州印的那名片沈莱记，这沈莱记在哪个闲瓜弄啊，有多少员工啊，说白了啥都没有，就他光棍老哥一个。那个闲瓜弄啊，是他租了一间小房，他晚上在那儿住。这沈莱记是光有名无有实，一没有员工，二没有账号，按现在的新词儿来说，是纯粹的皮包公司，所有的账本啊，所有的东西啊，都在这皮包里头。每天吃罢早饭，穿着长衫，皮包一夹，就到湖心亭来吃茶，在这儿搜集信息，跟这个谈，跟那个谈，三言两语，生意就算做成了。后来他这买卖，不仅在本府做，在外府做，到后来发展成国际贸易，除了长跑茶楼搜集信息之外，沈莱州还喜欢看报纸，当时《申报》《晚报》那是非常畅销，那也是沈莱州非看不可的。他就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猎豹，总能从中捕到机会啊。一则消息使他非常注意，这消息怎么登的呢？列强经济封锁，苏联衣被短缺。列强封锁了苏联，苏联非常非常困难，连衣被都短缺。报纸上登了，他一看呀，有这等事儿，政治的上的事儿他不过问呐，马上找亨特生去了。亨特生是他的过命好朋友啊，无话不谈呐。他把这消息告诉了亨特生，亨特生说：“你放心，这事交给我身上了。哎，你不就是要衣被吗？要毛毯吗？不是要御寒之物吗？哎，你需要的这些东西就是苏联人现在急需要的东西，我给你大量进口，从意大利、从英国，乘船乘船往这儿拉。”然后通过哈尔滨、黑龙江的关系，然后再销往苏联。这一倒手不要紧，这二道贩子沈莱州又赚了一大笔呀。这一大笔是多少钱？他没说，我也不知道。其实咱知道了也没用，反正赚钱就赚钱就得了吧。那么从1927年到1937年。江浙一带啊，政局比较稳定，在中国来说呀，这个地方比较稳定，什么种植业呀、纺织业呀蓬勃发展， 这江浙一带，特别是太湖地区一带，这人经商啊，都发了财了，他比较安定啊，比较挣钱嘛。沈莱州自然不例外啊，尤其那国家的政策，当时的国民政府还推出了什么建设大上海的十年规划。哎呀，这十年如果规划好了，那上海更了不起了。这就是民国历史上所谓的黄金十年呐。因此商业是空前繁荣起来了，开工厂的，建立字号的，成了家常便饭。这一夜之间几乎把所有的人都卷进了商海。当时那个热情，那个情景，就好像咱们改革开放之初那种经商热。也就是在这一年，创立了不少流传至今的沪上老字号。沈莱州呢，那更不例外了，从小职员啊，到兼客，到汇丰银行做职员，白领精英，后来又开了皮包公司，又进了德记洋行。可以说沈莱州在上海滩是摸爬滚打20余年嘛，使沈莱州啊拥有了丰富的经验积累和资本积累。他知道自己开店的条件已经成熟了。到了6月的一天早晨，按钟表说刚到8点，在上海福州路山东路口传来一阵喧闹声，又有一家店铺开张了。哎呀，爆竹声震耳啊，这一响引得四面八方的路人风雨不透，全涌到这儿来看热闹。人们一看闹了半天，有一个人是中年人，站到板凳上，身穿长衫，喜气洋洋，向四面八方的观看的人拱拱手，小号开张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光顾。说着话顺手把红绸的衣掀，露出了一块大匾，大匾上3个浑厚的大字，人们一看，恒、元、祥。大伙儿们一看呢，恒、元、祥，这卖什么的呀？有些人不解其意，有内行人一看这字儿就知道了，这是沪上大名鼎鼎书法大家马公瑜的手笔，马老给写的字儿啊，那字体饱满，笔锋刚健，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呐。33岁的沈莱州，在1927年的6月创立了历史上几经兴衰，而今却名冠天下的恒元祥。那么，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？哎，起名可大有讲究。往小说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。父母为给咱们起名，都得找那有知识有学问的人，这名得有讲究。哎，太俗气了不合适，尤其在社会上啊，有那么句话叫名不正言不顺呢。尤其是买卖家，那起字号起同儿戏呀，那得起个响当当的名字，念起来得还顺口，而且还有讲究。不知道您还记得吗？改革开放之初，有不少起名字的公司是应运而生，有的给买卖家起名，我给你起个好名字，多少钱多少钱，哎呀，挣了不少的银子。有的呢给小孩起名字，有的给成年人起名字，哎，这个买卖做的是红红火火。当然其中良莠不齐，也包括着一些歪门邪道，愣说他这名字里头有功，你要用我这名字 我发了功了，您往那一挂能辟邪，你要用了我给起的名字，你指定能发大财，有神佛保佑你。这纯属是胡说八道，但是有一点是真的。什么呢？起名得有意义，得有讲究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但像有地方起名啊，有实名制的，有不是实名的。像实名的呢，就是张小泉刀剪铺，果然呢刀和剪子做得好，至今也不衰。有的是歪打正着的，像天津的狗不理包子啊，有的以地取名，像什么杏花楼了、德兴馆了。但是恒源祥这样无名无姓无有产品的名字，咱们管它叫三无的牌子吧，却十分罕见。所以一般人不知道这恒源祥他卖什么玩意儿。在一般的顾客印象里，这仨字看起来呀倒是挺顺眼，听起来也挺悦耳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亲和力，但却不解其中之意呀，不知道奥妙所在。那有人问过沈莱州，最终还是沈莱州自己解开了这个谜底呀。您别看恒源祥这么普普通通的三个字，这来历却大有讲究。咱呢还是听听老板沈莱州怎么解释的吧。沈莱州回忆说，他在九康洋杂货站待了7年，他最不爱看的就是老板翁子英那张哭丧的脸，但是他最爱看的是殿堂里贴的那副对联。对联上怎么写的呢？横罗百货啊，圆发千祥。这个对联啊是大书法家赵之谦所书，字体秀丽，意义深远。有事没事的时候，这沈莱州啊总爱看这副对联，瞅着瞅着就发呆，越看越爱。其实说起沈莱州来，读书不多，但此人悟性极高啊。他是先看其字，后悟其意。究竟啥意思呢？琢磨来琢磨去，终于理解了其中的含义。哎，闹了半天，这恒是恒古长青、恒古长存的恒，源是源源不断、源远流长的源，祥是吉祥如意的祥。哎，如果把这仨字组合在一起，就构成了又好听又有意义的名字。无论是对顾客还是对店里头，双赢互惠，这是绝妙的一个好名字。沈莱州啊想的这非常高兴，所以决定才起的这个名。这正是啊贫贱不坠青云志，妙笔丹青书辉煌，弄舟哪管依山师，自立门户恒源祥。 白月光是另那个地方，那么亮却那么冰凉，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，想藏却欲盖弥彰。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，在世上却不在身旁，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，路太长。 追不回娘。你是我不能言说的伤，想以后永远不出回响，像流花一路跌跌撞撞，你的捆绑无法释放。白夜光照天涯的两端，月圆满月觉得孤单，擦不干回忆你的泪光，路太长怎么不长。 如意相随，阳春三月天降黄金。3月15日起，在我市奔福在线销售厅参与投注游戏的彩民，单张投注卡退卡金额超2400元的彩民， 即送刻金如意一枚，40枚送完为止。 活动详情，三河奔福在线销售厅。吉祥如意相随，好运伴您一生。中国福利彩票。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33岁的沈莱州，在1927年的6月，终于开的店了。这店开到山东路口，叫恒源祥荣县店。要按理说，到了这个份儿上，功德圆满呐、啊！哎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功成名就，吃喝不愁，妻财子禄，兜里的腰缠万贯，应该心满意足了吧？不过，人们就发现这个沈老板呢，有时候是若有所思，眉头紧锁，不怎么爱说话。就即使说话乐，也是皮笑肉不笑。有的人就猜测，我咱老板怎么回事儿？买卖不错呀，顾客盈门呐，一天不说是日进斗金也差不多少，他怎么不乐呀？不知道。有时候我发现咱老板俩眼发直，不知他琢磨什么。其实这些人呐，真就看出来了，这沈莱州啊，果然有心事。咱必须说明，这沈莱州是不满足于现状的人，具有挑战精神的人。他跟后来的接班人刘瑞奇两个人相似，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得极致，宁做第一，不做第二。那么沈莱州想的是啥呀？店是开了，买卖也不错，没达到他要求的目标。他的心意啊，想把他这个恒源祥开到兴盛街去。为啥呀？兴盛街怎么对他那么有吸引力呀？说白了，兴盛街是黄金市口，你做买卖讲究地皮啊，一步金一步银呢、啊，那玩意儿差几步人家就赚钱，你就不赚钱，你在这边做买卖就兴旺，挪到马路对面去就失败，哎，您不服这个劲儿不行。 这个兴盛街坐落在上海老城区的商业中心，是四通八达呀，那人潮如织啊，包括外国人在内是人来人往，你就是开一宿买卖也有顾客，那才真叫繁华地段呢、哎、所以说沈莱州就想着把买卖开到那儿去。那位说回顾沈莱州创业的历史是不是有点野心呢？对，人没有野心啊，不可能成功，没有点野心就缺乏动力，就饱食终日无所用心。沈莱州是富于挑战的人呐、啊。从过去来说，14岁到了上海做小学徒干了7年，后来到了汇丰银行做了白领经营，那是多好的条件呢、啊、自己主动辞职不干了，哎，又做了中介，哎，咱所说的那个皮包公司，几经周折，是摸爬滚打20多年呢、啊、这2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资本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他用眼睛一看就知道这市口赚钱不赚钱，尤其是上海的兴盛街号称荣县一条街，寸土寸金，在这儿开荣县店都发了横财，那是他追逐的目标。现在这恒源祥开到山东路口，这就是银子的地方，不是金子的地方。就好比咱北京的，你要做买卖在东西单，在大石蜡，哎，那什么地方，你要换到边边沿沿，你就差着许多。像沈阳的太原街、中街，每座城市都有黄金市口，这上海当然也不例外了。所以这沈莱州这心里日夜就盘算着，我什么时候能搬到兴盛街去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哎，那个说他怎么不搬呢？不是不搬，现在腰包啊还不丰厚，底气还不足，也就是说兴盛街那地方寸土寸金，你要想租个门面买间房子那得多少钱呢？比这个地方得高出数倍去，现在实力还没有那么雄厚，他还得拼着命去攒钱，等腰包丰厚了，有了雄厚的基础，然后再说。所以每一天他都等待这个机会，心里头有事儿，脸上才没有了笑容。说到这儿啊，咱们说这个荣县，这个荣县这东西啊，原来不是国产的，英国垄断着整个的毛绒市场，这羊毛是人家是独一份儿。咱们再说这沈莱州，他在汇丰银行做过半年的职员，他发现那些同志们呢、啊、都是洋范儿的，都喜欢这纯羊毛的制品，毛衣、毛裤、坎肩、帽子、手套，甚至袜子都是羊毛线编织的，特别是纯的羊呢子大衣，穿上笔挺，再拿根手杖，戴上墨镜，绅士气十足啊，那走在街上那真是酷毙了，回头率极高极高的。因此沈莱州的脑子早就显现了，说将来我要开店，我经营什么为主啊，就是这进口的毛绒线，这玩意儿肯定走俏啊。尤其兴盛街是绒线一条街，我要到那儿开店，肯定我的事业是如日中天，飞黄腾达。所以说他能不想这些事儿吗？说到这儿还有一段小插曲，这兴盛街想当初啊也不是说怎么繁华热闹，原来是个不起眼的小街道， 甚至是一条土道，长不过几百米，根本没人上这儿来开店。要感谢的话吧，得感谢一个姓金的，叫金永庆的货郎。你看那货郎拿个蹦蹦鼓，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挑着挑子，卖的是什么呢？针头线脑，什么顶针别针啊，发卡啊，就是生活上的小用品。你别看这个，人家后来发了家了。所以说这人呢，不能用俗眼光看人，不能看着英雄出身的高与低。刘邦是四上的亭长，后来当皇上了。刘备卖草鞋卖凉席的，也做了一代的帝王。你说这你怎么解释？难道说货郎就不能发家致富吗？这金永庆就是个典型的代表。后来他卖什么呢？卖小百货。第一个到了兴盛街开了固定的摊位，人家谁也都不来，他来了，因为便宜呀。经营的是小百货，刀碗盘叉子，各种用具，也卖绒线。后来长了牌才发觉了，别的全部赚钱，唯独绒线是供不应求。为什么呢？这金永庆也动过脑筋呢，他经过市场一调查明白了，哦，感情这毛线呢，这是舶来品，而且呀一物多用。那边说怎么解释？过去您看过吧，妇女们拿这个毛线团，什么色彩的都有，拿两根珠针在那织毛衣，有的织坎肩，有的织袜子，有的给孩子织帽子，甚至剩下那针头线脑还能给小女孩扎头绳。你说这玩意儿多划算呢。所以说时髦的上海人就看中这舶来品，买这个毛绒线的人是络绎不绝。金永庆一看啊，这玩意儿有利可图啊，干脆把其他的东西是清仓大甩卖，全不干了，我就专门营销进口的绒线。其他的商人瞅着眼红啊，哎呀哎呀，老金家行啊，他怎么赚的钱？卖的进口的绒线，那我也卖呀。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一个跟一个，一个跟一个。后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啊？就是短短几百米的街上是店面林立，一家挤着一家，专营绒线，家家都挣钱，所以被人们称为是绒线一条街。为什么沈莱州要上这儿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。书接着前文，这沈莱州现在腰包还不太丰厚啊，怎么想法能快点赚钱呢？他思来想去，去找他那个英国的好朋友亨特生。亨特生就问他，老弟啊，你紧锁双眉有什么事啊？有困难只管跟我说。哎呀老兄啊，我是有点困难，但我不是借钱啊，我有点事儿向你请教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说现在市场上究竟什么卖大钱？我看这个毛绒线赚钱，除了毛绒线之外还有没有赚钱的东西？有啊，你不来我也想打电话告诉你呢。现在还有一种好东西，是意大利国生产的人造丝，颇受欢迎。那面料五光十色呀，色彩斑斓，让人目不暇接。要做好了成装，穿在身上回头率那也是极高极高的。咱没说过吗？上海人要求的都高，引领时代的新潮流新风尚，吃的也得好，穿的也得漂亮，所以这东西一上市就是抢手货。这亨特生就告诉沈莱州，我呀给你进几批， 你卖着试试。哎，行行行，谢谢你谢谢你，要不怎么叫好朋友呢？于是就批给他不少的货，摆到床的上头。哎，没几天销售光了，赚了一笔钱，又进货，没几天又销售光了，又去上货，是顺风顺水，赚了不少的钱。但这些钱加在一块儿，要到兴盛街去开买卖还不够。后来沈莱州得有勇气呀、要不怎么叫智勇双全呢？你这个商人呢、商战就是战争，商场就如战场，你得有智慧，还离不开勇气。你胆儿小的，这玩意儿我赔了，我怎么办？你呗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冒那风险，你也发不了大财。沈莱州就是智勇双全一个人，后来下定了决心呢，我多多的进口人造丝，我要发他一笔横财。晚上睡不着觉，把家里这点存款整理整理，有多少黄金，有多少银元，有多少现金，有多少根金条，一拢上，行，我把这些东西毫不保留的全押上，就进人造丝啊。一般的人呢不敢这么干，这不叫孤注一掷吗？哎，就这么回事，钱交了，船过好了，船起航了，去拉货去了。从这天开始，这沈莱州这心提到嗓子眼儿啊，东庙里烧香，西庙里许愿，阿弥陀佛，菩萨大慈大悲，保佑信士弟子这一号买卖成功吧，千万别出错乱，千万别出岔头啊，阿弥陀佛呀。天天的提着这个心等啊等啊，那船的不像飞机呀、它慢呢，在大洋上漂泊，万水千山呢，不紧不慢的往前晃悠。沈莱州是一封电报接着一封电报，一封电报接着一封电报。正在这个关头，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，这叫人算呢，他不如天算。有那么一句话，人算的再好，架不住老天一变脸，一切全都落空。不早不晚，偏在这时候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一条律令，在海关上要进行改革，专门针对这人造丝，凡是从明年1月1号进口的人造丝要加海关税300%，这家可够狠的。沈莱州一算计这日子，如果说年底到不了货，拖到来年去，哪怕是1月1号，我就得交300%的税呀、我这钱不够上税的，我还赚啥呀我呀。这脑袋嗡嗡嗡，上吊的心都有啊！本来就寝食不安，现在又增加了一层乌云呢。没事儿，这些老板们坐在一起品茶，有个王掌柜的就爱抬杠，哪壶水不开呀，他拎哪壶。说句俗话，就这种人他讨厌，这嘴损。他也嫉妒这沈莱州，他就说：“沈掌柜的，听说你下了不少的赌注，从意大利洋人呢进口人造丝，看着国家颁布的新律令了吗？海关税进行了改革了，恐怕你这人造丝没等着进港，你要上300%的税呀、你还有利可图吗？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沈莱州是最不爱听这样的话，他偏偏说这样的话。但沈莱州这个人多年的商场经验，喜形不形于色，别看心里像着火一样，表面上还挺从容。沈莱州就笑着跟他说，王掌柜的，不见得，你这话呀说的不要太绝对了，也备不住老天保佑，我这十二月末我这船只进港了，没等到来年呢，我就不必交这重税了，我要狠狠挣他一笔，能吗？不见得吧。别人就说，哎，二位别逗口了，咱这么办，您俩打个赌怎么样，我们这些人给做见证，沈老板要说对了，没交这重税，那沈老板那是神人保佑，发了笔横财。哎，我说王老板呐，你得认输啊，你说的太绝对了，你找个好地儿，你去请客行啊。王老板说，要是我说对了，我请客，请大家饱饱的好好的吃一顿。沈莱州说了，如果我说错了，我猜的不对，我请客。行，好好好，众人鼓掌称善。可这事儿过去了，沈莱州更睡不着觉了，天天往码头上跑，天天上吴淞口啊，一个电报接着一个电报，眼看就到了十二月末了啊！突然这天十二月三十号的时候，火起来报信来了，掌柜的，船已经到了，咱们的货到了啊！现在何处？在吴淞口外边停着呢，因为没有泊位啊，这船开不进来。另外呢，风浪太大，大概得迟误个两天三天的。坏了！沈莱州一听啊，五雷轰顶啊！这要迟误两三天，就过了年了，我就倒了霉了，倾家荡产啊！他心里说：“天哪，天不佑我呀！怎么这老天也跟着起哄啊？”这怎么那么大的风浪，船到了眼皮底下了，开不进来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不能坐以待毙，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，沈莱州提前办理好了入关手续，该花多少钱多少钱，然后就等待奇迹。能不能有奇迹？还有三十一号呢。哎，快到晚上了，火起来送信儿来了。掌柜的，您别着急了，给您报喜。什么事儿？何喜之有？哎呀，也不知道怎么弄的，老天爷真睁了眼了。现在咱们拉货那船可以特殊经过许可进港了，而且吴淞口还特备给腾出一个泊位来，马上就进口了。真的，当然是真的了，我们都探听到了。哎呀，谢天谢地，真没想到，这是意外的收获。那么后来沈莱州他不打听吗？真是老天爷保佑的吗？什么原因呢？一打听才知道，闹了半天那么大的运货船，能拉沈莱州一家的人造丝吗？那货物老鼻子了，多少家的货物都在这船上，其中有一批货是国民党中央某大佬的货物，甭问这人是谁，肯定在中央说话有分量，他的货也在这条船上。这船如果不按时进港，他也得交重税呀。所以那大佬他急了，找蒋介石去了，给蒋介石施加压力，蒋介石没有办法，命手下人给海关打了个电话，此船例外允许进港。 沈来州坐了个顺风车，你看跟着人家沾了光了。要不说这人这一辈子有走运的时候，有走背运的时候。沈来州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这货这一进来，当时因为海关税这一调整，谁也不敢进人造丝了，300%的税谁交纳得起呀？没有赚头了，所以这货崎岖，失去了供求平衡了。唯独老沈家进来那么多的货，那能不畅销吗？这在市场上这一卖呀、真是赚了个高满豪平啊，那钱呢太多了，银元堆的跟小坟头差不多少，那钞票落的比人都高，数钱数的手指头都发酸。那么多的钱干什么呢？买金条。就是现在也好，您呢，我劝您啊，您买金条你也别做股票，股票这样风险太大，金条这样它保值，在旧社会也不例外，凡是有钱的人家都存金条，你货币怎么贬值我金条保值，这玩意儿拿到哪儿去都需要。沈来州是干什么的？所以把所有的钱几乎变现变成了金条。这一算账，哈哈，把买卖开到兴盛街是绰绰有余，腰杆硬了，有这实力了。这些日子他没闲着，踩点儿去了。开到兴盛街什么地方呢？哪儿最好呢？他选来选去，终于选了个好地儿。这个地儿在金陵东路啊，金陵东路139号到141号有栋小三层楼往外出兑。沈来州马上把定钱就交了，10根金条嗨到那儿了，这我包了啊，别给旁人。而后就开始装修。有人就建议我说，沈老板，这才2开间的三层楼是不是小点儿？凭您那么有实力整个5开间的，哎，您看怎么样？行，只要他出租我就付得起钱。现在是财大气粗，从139号到143号整个盘起来，而且大兴土木进行装修。一般般的不要，太平庸了，哎，没说吗？办什么事情就办到极致，要第一不要第二。在这荣县一条街，我的买卖得超过其他人，这正是智勇双全大丈夫，独具慧眼识通途啊，终于圆了成功的梦。谁知的是祸害， 脱了凉鞋，愉快的斗嘴，没人在想把我们放下特意点线，不吃大餐不多花钱，烛光公园也有幸福感觉，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，再爱不能念着相见就见，但可以用珍惜把握时间，我们的爱在新鲜的流言外，欣赏一遍闭上眼睛无需看到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绕全世界，在心上保留原味，感觉我真非